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71集，鬼眼井。包大人和太师回头，就见陆雪儿溜达了进来，身后跟着阴兰慈。他俩刚才各自找自家爹去了，可阴侯和陆天寒都不在，两人扑了个空，在前院碰了头，一起接着找，最终找到了这一间院子，正听到里头的对话。 什么洞府那么厉害？有幻咒功厉害吗？ 阴兰慈身后一个矮小的身影闪了出来，是捧着条小蛇的黑水婆婆。黑水婆婆身后一个比她还矮，样子却是皱得跟200岁了似的老太太也走了进来，是魔宫年纪最大的九头奶奶。阴兰慈走到房间里，伸手一提司徒月，司徒月动都没法动，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人。 带路。 阴兰慈将司徒月往外一扔，黑水婆婆往外走，吆喝一声， 胖丫头。 没一会儿就见黄月林跑了过来，身后跟着诸葛吕仪。 带上船队去傀儡洞府。 哼，我倒是要会一会那个想要灭掉中原武林的傀儡洞主呢。 院子外边，韩章和蒋平也走了进来，要一起去，显然这边的动静也惊动了陷空岛的人。 我说去还是不去？ 你觉得呢？ 会不会草率了点？ 如果他们想去，有什么方法能阻止？ 斩护卫在，或者阴侯在。 关键是现在一个都不在啊！这要是出点什么事，怎么跟斩护卫交代？ 两人正为难，就感觉有人拽了拽他们的衣摆。两人低头，只见小四子站在他俩当间，穿着睡袍，披着头发，样子像是从床上爬起来的，拖着个小木托，好奇地看着他俩。 要去哪里？ 去查案。吵醒你了，回去接着睡吧。 去哪里查案？ 小四子仰着脸，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俩，追问。 去傀儡洞府。 太师多嘴回了一句。包大人无奈看他， 你跟他说干嘛呀？一会儿他该担心睡不好了。 不能去。 太师刚说完，小四子却摇摇头。小四子声音不大，不过准备动身的众人却是突然停下了脚步，院子里一片安静，唰啦一声，所有人都回头看小四子。陆雪儿瞧着小四子， 不能去啊。 为什么不能去？ 会有危险。 小四子打了个哈欠，对众人摆摆手。 去睡啊，不然妈妈和爸爸就回不来了。 说完，小家伙一转身，溜达回房间睡觉去了。院中，众人面面相觑。包大人看看太师，太师一摊手，没等众人讨论，就见黑水婆婆和九头奶奶一转身，打着哈欠睡觉去了。风传风老爷子一摆手让散了，阴兰慈和陆雪儿也回房睡觉了。没一会儿，院子里众老头老太都跑光了，就留下坐在地上发傻的司徒月，还有张着嘴的太师和包拯。 厉害。 太师忍不住赞叹，包大人也点头，小四子一句话竟然真的都散了。而此时傀儡洞府上空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大鸟，那只巨大的鸟在高空围着那个骷髅形状的洞府盘旋着。当然了，从下边看是鸟，实则是带着天尊和阴侯在娇娇的赶路下赶到的妖妖。娇娇通过 和白玉堂之间的联系，准确地找到了傀儡洞府的所在，然而那洞窟就在下边，天尊和阴侯却没贸然叫妖妖降落。两人盯着那个骷髅看了起来。 眼熟吗？ 他俩真的上去了。 天尊和阴侯是看不见，但是娇娇却在点头，展昭和白玉堂此时就在这个洞窟里。 不妙啊， 这不是个岛，也不是什么洞府，就是个眼，骷髅眼。 这是有去无回的地方，他俩会不会有危险？ 暂且观望一下吧，没准能跑出来呢。当年咱俩不也是从骷髅眼里跑出来了吗？那还是个双重的骷髅眼，这里只有一个。就是不知道这里头机关埋伏怎么样。 真不去帮忙，我可舍不得我外孙啊。 我也舍不得我们家宝贝徒弟啊。可当年妖王不也就把咱俩扔骷髅眼里了吗？小孩子不磨不成器。 倒也是，他俩总得独当一面。只不过嘛，就等一个时辰，超过一个时辰不出来，咱们就进去。 阴侯还是不放心。天尊斜着眼睛看阴侯。 干嘛？ 一个时辰。 那一个半。 哎，我说老鬼，你心够宽的。那猫崽子是你亲外孙吧？当年是超过半个时辰不出来就进去救人了。 刚才谁说小孩子不磨不成器的？你个嘴硬心软的。 俩老头在妖妖背上紧张，却不知此时龙背上只剩下他俩，娇娇已经不见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顺着漆黑的地道，跟着那两盏灯往下走，路是越走越开阔，但是也越走越深。展昭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这是个岛屿，而且地势也不高，按照这个走法，他们此时都已经到了水面以下，甚至是湖底了。展昭就看白玉堂，白玉堂这方面比展昭经验多一些，毕竟他有个会挖洞的二哥。白玉堂想告诉展昭，因为四周一片漆黑，也没什么参照，所以分辨不出来究竟是不是在往下走，只要在地道上稍微下一点功夫，就会让人产生一直往下走的错觉。不过此时四周围一片安静，白玉堂也不好开口说给展昭听，可奇怪的是展昭却明白了。两人对这种微妙的感觉有些熟悉，一回头就见娇娇出现在了他们身后，并且伸手拽住了他俩的袖子。两人被娇娇拽住的同时一回头，身后漆黑的通道里似乎有个身影晃动了一下，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被人跟踪了。两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要怎样的功夫跟踪他俩才能这样无声无息？天尊阴侯那样的级别？展昭突然想到了之前那些黑衣人逃走时使用的遁术，有可能这附近有机关。展昭意识到情况不妙，拉了白玉堂一把。 这个岛不对劲。 白玉堂自然也明白，可现在的问题是要从哪里离开，而且已经打草惊蛇，如果这么走了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可不走的话，下边基本已经可以肯定是个陷阱了。就在这时，一直引着他俩的那两盏灯笼忽然熄灭了，此时漆黑一片。另外他俩感觉到四周围变得越来越空旷，有风声却无风感，并且渐渐的风的声音也在消失。展昭和白玉堂现在虽然看不到彼此，但是他俩能通过娇娇交流，他俩同时有一个感觉，为什么五感越来越弱？这个环境有些奇怪，看不见，听不见，闻不到，渐渐的连触感都好像在消失，这是什么陷阱？而此时在傀儡洞府上空盘旋着的妖妖背上，天尊和阴侯盯着下边的岛屿皱起了眉头。 差不多开始了。 这岛上有不少高手。 这个阵势应该是鬼眼井吧。 的确是个井阵。 天下的骷髅眼阵法大多大同小异，有井阵也有洞窟阵，问题是五感的消失，他俩的情况跟当年我们不同。 殷侯抱着胳膊，冷眼看着下边。 当年我们陷入鬼眼的时候，布阵人的内力不及我们，因此我们第一步很容易就冲破了鬼眼对五感的干扰。 可是这边的内力似乎不是一个人在控制阵法，而是有不少高手联合，这内力比玉堂和昭要高，如何冲破五感的压制？ 第一步走不出去的话，就只能等死了。 殷侯眼神一冷，天尊皱眉，脸上的表情也难得的严肃了起来。妖妖似乎感受到了某种不安在涌动，扑扇着翅膀在空中不停地打着转。展昭和白玉堂此时也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个密闭空间的不同寻常，黑暗中一种不明的内力正在压制他们。两人还是保持着刚才的位置没有移动过，因此就算是触不到其他地方，也可以摸到彼此。几乎是同时，展昭和白玉堂伸出手去碰对方的手，手与手相互握住的时候，他俩感觉到了微弱的触感，这种感觉是十分不真实的。以往没有什么感觉是比手触碰到对方的手更加实在的了，可此时仿佛是隔着厚厚一层布一样。黑暗中有一种不满在涌动，这是属于展昭和白玉堂的内力。外界强大的内力将这个地道塑造成了封闭的空间，展昭和白玉堂的内力在里边左突右撞，但是出不去，而外面内力的包围圈正在一点一点的聚拢。此时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也开始越来越不真实，仿佛有一股力量正在扯开这两只手，对方指尖的温度开始渐渐流逝。白玉堂和展昭都下意识地握紧手中对方的手，瞬间两股到处乱撞的内力忽然平静了下来，而与此同时一阵明亮的光出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